三声喝破樱桃口，恰好似破碎一朵茉莉花的红。刘花万一直破口骂，大门山下小狂声，山前山后防一防，姑娘不是一个省油灯。我若是下山拿住你，定把你扒皮抽筋了。弯着眼睛刘金帝一行说着就不楼下，霎时来到了更衣厅，顶回官家胜了大仗。令旗令箭抱怀中，挑选丫鬟整八个，选了500喽罗兵，富有七尺开眼刀，叫马童你是听。快到那杨某棚背过来，你姑娘来皮昏昏烂叫，四蹄烂跳，尊为烂大日行千里，也都800冲锋走阵，光阴不输那匹桃花胭脂马。小丫鬟你是听，快到那宝座楼抬过来，你姑娘那一口春打桥顶，早早就地学了铃花的铃声，被趁着小心灵杀人不见血的那头绣轮道，我要出征。下边应声说得令，抬刀备马不消停。刘金定现身一座向外走，在门外提刀上马抖一风，令七百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，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。但只见一队兵弓箭手带领放箭，二队兵腾拍手，他们手不倒轻。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，四队兵四棱剑那个剑放光明，五队兵五虎勾勾人落马，六队兵鲁银枪枪定红缨，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，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，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，十队兵十面的埋伏，就是那个百步的威风。那刘金定坐在马上传将令，叫一声大小头目，要你们听我说，大小头目们，刀要是宽了你们就排着队走，刀要是窄了你们就捋捋而行，倘若是下山都烂了队，人家说可姑娘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。一声令下入山呐，哪一个大胆敢不听？有的是七灵虎八九公主接钢鞭，剪四棱刀枪剪几名有良，鞭剪吹抓拐子流星。高文宝他在山下正等候，只见高山发来大兵，可只听得号令相随着那个催阵鼓，那么一阵阵咕噜噜咕噜噜的震耳鸣，两杆大旗分左右，呼啦呼啦地飘飞的半悬空，临阵的头倒且进又往后瞧，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，八个丫鬟开着马刀的那个红旗下，有一匹桃红战马巴噔的往外冲，马上边端坐着一员女将，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。只见她凤翅金盔头上戴，光华闪闪耀眼，明在那个两肩下，红浪滔滔狐狸威往那个脑后边瞧，左右飘摆织机灵，身披大叶黄金甲，彩凤团花招架征袍绣得紧，虎心宝镜日明月，泪加丝绦九股凝成，这个摸裙宝带宽有四指，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鞘 为成这个无舌太君，这着马面密密匝匝的上顶金顶，下身的中一本是英格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，七匹书走阵万冲锋，冲锋走阵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，追军命取电魂，追魂取命那个秀容大刀亮又明，只见他催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，眨眼间丫头催马到前进，高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，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会，来来来见一个高君胜败输与赢，刘金鼎雷马青刀仔细看，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， 西厅，星星血染是那红绒花的身，竹节花的钢鞭飘在他的马后，金银花的宝剑在桥内城，五木花的靴子挑着那个葵花灯，八宝花的案缠上绣着那万年花的松，坐起一匹玉簪花的薄马，他把那梨花银枪就在这双手轻，可说奴奴家我们爱他，菊花梅花是为花花公子，他张张嘴说句话，那么一阵一阵阵阵阵的桂花味的怎么那么好听，刘金锭从上而下看了一回，屋内辗转暗暗的叮咛，小将身材相貌甚是齐整，我只得试试他的武艺精不精，立时间嘎啦催马往前闯，我的绣绒大刀举在空，赵君宝刀劈华山往下落，赵君宝驼龙架还忙着一，他二人并不搭话，站一处大展奇才各显其能，四只膀背空中舞，八个手提地上蹬，这一个大刀似闪电，那一个长枪好似水中的蛟龙，真乃是棋逢对手难藏性，将与良才各用功，刘金锭刀劈不离天灵盖，高君宝强大不离两膀和前胸，他二人疆场大战数十趟，刘金锭一行的交战暗叮咛，暗说道：这小将枪击马快，武艺出众，撑得起出乎其类八乎其罪，盖世无双的美貌英雄，此人有才又有貌，与奴配魂正相迎，我们二人成夫妇，定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。刘金锭思想多时把主意打就，绣龙道架住长枪说声消停，慢着动手，慢着动手，奴家有话要说清。我问你家住在哪州，住在哪县，你从什么的姓来到什么的名，十方菜扯起杂牌银河不奴虽不怪要你说明，君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，好比做红来冠儿皓月当空，家住山东东 长府，天罗岭上有门庭，头北爷爷高探胜，本是两榜进士功，二北爷爷高文举，玉杯钦点状元红，三北爷爷高四季，曾与存孝拜过弟兄高兴州，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关山大有名，一个人执掌两口印，在关山东五府兵，子不言父高怀德，他的本是东床驸马公，梅荣光是我的母，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，姓高名琼字君宝，南唐报号路过此山峰，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，扯旗打牌少爷欢笑气不平，我要你下马求饶开不离行，肩定挺过来前后花布的小子不是公公的好子公公，我的你是哪一个，那么远了是高门的桂香公，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，寡了不劲儿那么好听，奴家问你当问我，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我，头北爷爷刘明远，二北爷爷刘汉忠，三北我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王的家前的八陈城，我的母亲老高明受过刘王三次封，大个刘龙二个刘虎，刘建定就是母的命，我们连长二九一十八岁，那么直到入军入关城，咱二人面貌武艺都相等，小将军情深高山咱不倾城，呀呀呸军宝闻听高声喝，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，婚姻大事应当尊重，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，招呼牌狼烟大雨骄傲任性，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，不容丫头的眼目空，看看你能是我能说吧，宁枪算心思，刘大姑娘忙着迎秀容到家中了，梨花银枪杆，小将军住手吧，你一切小不听，奴子有读过诗书学过武，昼夕问夜夕问，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六子兵法，洗净了排兵布阵应，我这个刀马纯属武艺精通，小奴家把终身大事看得重，我要陪个太茂宣传盖世英雄，虽然说普天之下那英雄广，埋头在深闺不知情，英雄做事需磊落，我们不惜冤呐，虚虚假假的世俗情，因此才带 颜色徘徊笑容，真凑巧金鱼将军得相逢，将军你请请请来快些请请请请上高山，咱们打白花灯。君宝闻听微冷笑，叫声丫头要你听，你少爷我的原因婚姻事，你来看我掌中长枪他不愿应。这句话当时气坏了刘金鼎，心高的你这样发狂理不通，来来来有什么本领只管使，见一个高低胜败输与赢。若叫你在我的马前走两趟，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。常说着推马抡刀杀上去，高君宝披枪迎敌抖威风，巴拉两匹马跑如闪电，光闪闪刀枪并举亮又明。他二人往来征杀有十几趟，未分出谁胜谁败谁输和谁赢。刘金鼎一行交战心暗想，按说道果然高门枪法能，我若是将长一他九连斩，累坏将军怒的心疼，去砍一刀往下摆。高君宝为马追赶不容情，金鼎一见心暗喜，暗说道你损住了我的几牢笼，施家赶的马头钉马尾。刘金鼎擒将飞抓显其能，只听得唰啦扑通连声响，高君宝重抓落马摔了一个倒栽葱。上来丫鬟七八个抓住君宝上绑绳，单三扣双三扣哪个扣不紧用脚蹬。金鼎说丫鬟们你没有绑了总得点的绑来着还呐，恨着我们心疼。传令收兵回山寨，猛听得呼噜呼噜得声鼓响震耳鸣。金鼎催马头前走，楼兵队伍随后行，来得了寨门以外下了马，有人拉马不消停。到里边把盔铠甲胄卸了去，立时又把打仗声吩咐一声，带带带快把那被擒的小将带进帐中。众楼兵拉的拉来扯的扯，推的推来用的用，把军宝推到了巨亭内。高军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，既然把你少爷捉拿住，怀杀怀剐任你行。刘金鼎不领七百楼兵们推在这打仗中，剩下一群女孩兵， 起不春在含笑，说道是我的将军你上山多有委屈受了尽，你得恕过小奴礼而不恭。小奴我还是山下那个衙里还，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。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，你就是说破了春舍白费工，我本是南唐去报号，大舅被困宋英的病，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瞎了双眼难成功，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。金定闻听抿嘴笑叫了一声，那个二夫人登傻相公，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，那个外面富豪女难哄，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店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，你赢下吧你赢下吧，上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，官报马到就能成功。他才举目留神看娇容，只见他镶着莲花乌云桥湾盘龙花的髻大一条，星星雪染红龙花的绳，那桂花有插头明又亮，牙柄的金花黄澄澄，面似桃花初放蕊，樱桃小口一点不红，柳叶花的完美常有戏，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，酸橙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，玉米花的银牙就得了口奴一成，圆桃花的耳朵甚是好看，上戴着丁香花的拍环耀眼明，食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，玉簪花的胳膊波声声，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，梨花镯子早了安龙在他上身穿，石榴花红的驴大袄用那梅花套就把大劲儿拧，后门拧成葫芦花的弯，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，下身的中一本是苹果花的驴，桃花花的罗裙系在腰中，许多的花草上边绣，那么绣的是凤朝牡丹，丹凤朝阳，西桥灯梅梅花串成，紫金花的裤腿是蛇皮花的带，袖带飘飘定金铃，人要不动他不想，人要是一动那金铃鸣，前走一步就听花灯的响，后退一步也响花灯，姑娘走一个连环步，那么